外国和地区组织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卫星广播电台、网络杂志雷姆区区、莫斯科爱国者网、老挝的万象时报、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的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牙科卫生用品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尼泊尔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网站、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观看由国防科学院新近开发的岸舰巡航火箭试射的消息。